集生态信息，讲述人物故事，分享乡村趣闻，展现田园风光。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与北京市委农工委联合为您打造的生态北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生态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是2021年8月15号星期天，农历7月初8。立秋之后，人体的肺功能开始进入旺盛时期，肺气虚，机体呢就会对不良刺激的耐受性下降，所以这个时段要注意内心平和宁静，保持心情舒畅。在饮食上以收敛性的食物为主，可以适当的食用一些芝麻、糯米、枇杷等柔润的食物，少吃葱、姜、辣椒等发散性食物。另外，早晚天气凉爽的时候，可以多多散步，有益于身心健康。今天的节目，我们要给大家介绍在农业生产当中，关于地膜新材料是如何实现对环境更友好的。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首先为大家说说今天节目亮点。北京全面推行田长制实施意见发布，名单和责任区公布，新发地市场严格防控疫情，未打疫苗不得进入市场。探访2022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科技创新助推智慧冬奥。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生态一句要闻，为大家盘点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生态资讯。海淀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服务管理平台上线， 京郊各区展台也在红毛会上亮相特色产品， 北京市属公园游览场所全面开放，限流比例上调， 从平谷大桥到顺义的特色， 北京环球主题公园项目打造花园式公园，将实施45万平方米绿化。 更多新鲜生态资讯尽在生态宜居要闻。 首先来关注，2021年是本市全面推进田长制的第一年，做好田长制工作事关农业基本盘稳定和乡村振兴大局，具有里程碑意义。总体要求呢是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耕地保护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北京市农村工作会议部署，全面推动落实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北京市关于全面推行田长制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加快建立田长制组织体系和工作机制，紧紧围绕农田调整优化、保护、建设、利用和管理等关键环节，加强统筹协调，突出工作重点，建立工作台账，严格工作考核，推动田长制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切实守护好农业发展空间。具体呢有8项内容，主要包括完成复耕复垦任务，年底现状耕地达到166万亩，完成调整优化任务，年底实现永久基本农田全部为耕地。第三，要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严禁违规占用耕地绿化造林，严禁超标准建设绿色通道，严禁违规占用耕地挖湖造景，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扩大自然保护地，严禁违规占用耕地从事非农建设，严禁违法违规批地用地。第四，要持续推进乱占耕地建房等专项整治，巩固大棚房问题专项整治成果，严格落实长效监管机制，持续开展市、区、镇、村四级巡防。第五，要开展荒地全面摸底整治，该复垦的复垦，能种植的种植。第六，要严格落实百万亩粮菜生产任务，贯彻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要求，提高农田利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空间，完成全年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73.5万亩，产量31万吨，蔬菜播种面积达到62.5万亩，产量156万吨的任务。还要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建立健全田长制组织体系和工作机制，设立田长公示牌，公开田长责任人和责任事项，接受社会监督。我们说农田是保障大家口粮安全的基本要素，实行田长制稳住农业基本盘，为乡村振兴奠定一个好的基础。再来关注疫情防控， 针对近日全国疫情多点散发的形势，北京新发地市场全面启动疫情防控应急预案，要求市场内商户和员工人人测体温，人人戴口罩，人人做核酸，人人打疫苗，保证市场健康安全运行，确保首都农产品稳定供应。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广大商户你们好，请您戴好口罩，测体温，扫健康宝。 距离新发地市场大农门老远，就可以听到小喇叭循环播放着提示。大门每条车道都有一名工作人员负责执行相关防疫要求。新发地市场保安队代班副队长关静峰告诉记者， 大车啥远道来的都让他扫行程码，看看是不是高风险区来的，小车啥的就是扫健康码，测温不能超过37度。 关静峰指指脚下不远处，酒精、消毒液等用品应有尽有。 这个大门整个这一片，包括测温亭、垃圾桶，凡是人经过的地方都得喷一遍，白天3次，晚上2次。 市场西瓜商户舒大龙告诉记者，新发地市场一直在对商户进行防疫要求的宣传， 要求我们勤洗手、勤通风，近距离的不许接触，进门要查打没打防疫的。没有疫情对我们来说是个福音，要再有疫情我们就没法活了。都 市场里随处可见白色的小车循环进行检查和宣传， 戴口罩问题、一米线，偶尔的抽查行程码。 各位商户， 新发地市场检查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目前市场已经全面启动了疫情防控应急预案， 每个办公室都会抽出人，不管是经理还是副经理还是职工还是保安人员，都会抽出人在市场里检查，把所有市场内部的车辆也改成了检查的专用车辆，主要的检查消毒啊、戴口罩情况啊，还有进场的所有人是否已经接种疫苗，有核酸接种疫苗的才有资格进入市场交易。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各区本周的一些新鲜事儿。眼看这大桃要熟了，正隔离观察的果农急坏了。7月底，张林山的妻子和孩子去河南郑州老家探亲，8月3号他将妻儿接回，村两委第一时间联系到他，将一家三口送到平谷区隔离点进行隔离观察，而父母则在村里居家观察。张林山表示，政府的政策要遵守，但是几百箱货怎么办呢？他想来想去很着急，拨通了村党支部书记李忠文的电话，而李忠文的回答让他安了心。李忠文表示，一定想办法把预定的桃收回来，一份份送给顾客，都是一个村，都是一家人，安心隔离，大桃我们帮着卖。村两委立即组织人手帮着收桃、收玉米，村支委刘海林带领两位村民花了整整2天时间收来300箱玉米，全部用顺丰快递发给了预定客户，而150箱大桃也全部都由顺丰发出。村两委这样的举动解决了果农张林山的燃眉之急，同时也让他能够更安心地履行防疫责任。 这里有鸟鸣，这里有花香，这里有鲜果，这里是生态北京。 再把目光转向延庆，随着东京奥运会的闭幕，奥运时刻进入到北京时间，距离2022北京冬奥会还有100多天。延庆赛区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三大赛区之一，位于北京西北部小海坨山地区，距北京市中心93公里。赛时将承担冬奥会的高山滑雪、雪车、雪橇项目和冬残奥会的高山滑雪项目，是北京冬奥会三个赛区中新建场馆最多的赛区，也是冬奥历史建设周期最短、难度最大、标准最高的赛区。日前，新闻广播记者实地探访场馆建设、赛前准备和生态修复情况，以第一视角带大家参观延庆赛区，一起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这场缆车运力呢，每小时是3400人。大家可以 延庆赛区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所有索道上周开始贯通运行。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索道系统共设9条架空索道及2条脱牵索道，全长4.3公里，串联延庆东奥村及高山滑雪中心各个区域。在平稳运行的轿厢里，延庆国家高山滑雪中心运营主管吴高盛介绍说， 这个缆车的这个安全性非常好，它现在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滑雪缆车。门口呢，大家可以看到，它有特殊的装置，可以装上雪板， 而且座椅是加热的。 到达第一站后，有一个类似于瞭望塔的小房子在索道终端的正对面。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索道经理孙祖瑜正在检查总控设施，他说这是目前全世界最先进的索道系统。 这个呢，升级到全世界最先进的4000的系统，操作更方便，更加智能化，很多设备的实时工况我们能够第一时间实时显示。比如说这个座椅加热吧，室外温度呢低于10度的时候，这个功能才可以开启。 离开索道走路几分钟就来到冬奥村，国家高山滑雪公司副总经理毕崇明带领记者来到赛时运动员公寓五组团样板间。 主要是采用了健康环境系统，空气进屋了之后，那个末端专门的一个除尘净化设施，然后另外的话做了一个魔镜系统，它其实就是要是一个展示平台，把你的室内的环境的数据、健康的数据能在这里边展示。 在公寓旁边服务大厅的三块智慧大屏前，毕崇明介绍了延庆冬奥村的智能人居示范项目。 延庆冬奥村的智能人居示范项目其实是基于一个数字孪生平台来进行管理的，实现了四大功能：健康环境系统、能源管理、智能安防、机器人服务。举个例子，健康环境系统，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10个样板间，包括我们所处的大厅的这个位置，我们能够通过数字孪生平台实时的来去提取每个空间里面它的空气质量情况、温湿度情况，进行实时的调整。 从冬奥村往上走，记者参观了国家雪车雪橇中心的赛道。北控京奥土建工程师陈海滨是这条赛道的建设者之一。 我们这个赛道有16个弯道，最快的速度能达到140公里每小时。 他介绍了这个项目里众多难点中的一个。 这样系统采用了钢木组合结构、大旋角结构，国内没有相关的标准，国外也没有，我们只能通过不断的摸索。我们现在有企业标准， 不仅通过实践生成了自己的操作标准，混凝土喷射也已经超过国际水平。 整个赛道的话几乎没有什么裂缝，平整度、顺滑度超过韩国赛道了。 平昌冬奥会的赛道 是吗？对。 相约北京测试赛时，赛道曾经受到运动员好评，这个不善言辞的工程师给自己制定了新的目标。 相约北京测试的时候，运动员对冰面评价比较高，我们想比那时候做得更好更完善嘛。 再把目光转向通州，京杭大运河北京段全线通航，世界最大环球影城主题公园开园在即，通州大运河国家5A 级景区创建明年基本完成。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势头迅猛，一个个重磅文旅项目落地，给区域内的民宿产业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河道蜿蜒曲折，北运河水静静流淌，水面上不时有游船驶过，两岸开阔平整，岸边的林带郁郁葱葱，盛产樱桃的西集镇沙谷堆村就在运河岸边。颇具农家特色的田里花间民宿已经成为村里一张旅游名片。宽16米、长22米的院子是标准的四合院，除了十间客房，还有个占地70平方米的客餐厅。民宿由老房子改建而成，主体结构的红砖、木梁全部被保留，而屋内装修一新。30多岁的曹女士是民宿的经营者，几年前她辞去市里广告公司的白领工作，回乡开办民宿，当时村民不理解，可现在眼看着民宿生意一天比一天好，不少村民都过来拜师，准备一起把沙谷堆村打造成为民宿特色村。除了改造老房，曹女士还把自家的30亩农场与民宿绑定在一起，提高竞争力。客人除了住宿游玩大运河，还可以采摘樱桃和无公害的蔬菜，更可以认领小菜园，感受农家生活。她说等这阵疫情缓和了，订单又要多起来了。城市副中心乡村民宿的经营者中，除了有像曹女士这样回乡创业的本地人，还有外来投资客。宋庄艺术创意小镇是北京城市副中心重点打造的三个特色小镇之一，而著名的小铺画家村是宋庄艺术创意小镇的核心区。艺术经纪人殷艳秋经营的村上云顶民宿就在小铺村，虽然处在餐饮一条街，但是民宿闹中取静，屋里仿佛一处小型艺术展览馆，每一个房间都命名成词牌名，或婉约或豪放。距离环球度假区40分钟车程的永乐店镇老怀庄村目前也正在梳理闲置房屋，聘请设计团队打造民宿。村党支部书记马凤强说，村民们热情很高，都在想方设法地提升村庄环境。 比如村南头的公园过去是个大水坑，通过大家集思广益设计改造成了运动公园，而公园南边树林中有90多个种植食用菌的大棚，这是村里增收致富的产业，也希望把民宿和食用菌两个产业结合起来，不仅吸引环球度假区的客流，还能辐射京津冀三地，给乡村带来新的活力。不仅村民热情高涨，相关政府部门也在为城市副中心发展民宿产业积极创造条件。近日，由通州区文化和旅游局等8部门共同研究制定的《通州区促进乡村民宿发展的实施意见》正式印发。意见从设立条件、审核流程、保障措施等方面对乡村民宿发展做了明确规定，以提升城市副中心乡村民宿接待能力和服务水平。此外，记者从通州区文旅局还了解到，环球主题公园周边也将打造一批具备地域文化特色、满足现代旅游需求的精品民宿和酒店，利用通州八大游公众号等各类平台宣传引导游客入住体验，并以环球主题公园为基点，大运河为长廊，策划串联运河商务区、特色小镇、历史遗产传承点、休闲文化体验区的旅游线路，推动精品民宿承接环球主题公园外溢游客资源，带动乡村民宿产业红火发展。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搜索的生态一句要闻，消息来自新华社、本台、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日报。接下来是乡村振兴故事。 了解新农业，感受新农村，走进新农民，生态北京为您讲述新时代乡村振兴故事。 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农业面源污染是我国实施乡村振兴的一大阻碍，过量使用化肥、农药、地膜，随意丢弃农业废弃物，导致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也与建设美丽乡村的要求存在差距。与此同时，各省市因地制宜也在不断摸索治理新路径。今天的乡村振兴故事，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北京农业生产中的新技术、新材料帮助减少农业灭源污染的问题。 现在咱这个地膜吧，是全生物降解膜，免带结膜，不会造成那个白色污染。 地膜覆盖是农业生产中一项至关重要的农业措施，地膜也是农业生产的四大农资之一，它在调节地温、保水保肥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瓜类作物科农艺师尤学松介绍， 地膜是咱生产的四大农资之一，种子、化肥、农药，再加上地膜，这是绿色革命的一个四大农资之一，就是保证了咱粮食的一个增产。现在的农业生产上，无论是那个陆地栽培还是湿地栽培，这个地膜提温保伤、防虫防草。像比如我们春季的话，温度比较低，不利于那根系的生长。然后就是我们覆上地膜以后，会白色地膜的有特点，就是阳光照射，对，白天升温快。黑色地膜呢，就是虽然升温慢，但是就是保温性效果比较好，还可以保湿。 使用地膜可以大大延长农作物栽培期，节约了农业用水，提高了抗击农业灾害的能力，保证了农作物稳产增产。另外，地膜还具有改善土壤理化性质、抑制杂草生长、减轻病害等作用。但目前由于农膜不规范使用，造成了大量白色污染残留，破坏土壤结构，影响作物生长。从2020年起，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开始在西瓜生产上开展新型全生物降解农膜的引进筛选。农艺师尤学松说， 我们引进了，现在引进了4种，就是分不同颜色的，一个黑色、白色，每个颜色又分是0.01毫米厚度，还有个0.012毫米厚度的。现在我们目的就是筛选适合在西瓜上用的，就是西瓜这个生产周期就能达到它覆膜要求，也不要那个降解太慢，降解太慢的话可能后期还得需要减食，要是降解速度适中，能达到覆盖效果，然后成本效益又相当的。 而谈到这4种全新型的生物降解农膜的降解原理，尤学松介绍， 传统的就是一些 PE 材质的，咱现在这大概是 PABT 降解，它就是开始会出现一个小的孔洞，那个它是属于诱导期，大概在2厘米左右是一个孔诱导期，然后大概20厘米左右就是属于大裂期。一般我们就是根据这个大裂期的时间长短，结合着作物的对这个覆 覆膜时间的要求来选择这个地膜。普通地膜的话，要是把它弄到土壤里，它不会降解，都是小片儿呗，它影响这个植物的根系生长。 摸起来它这个手感跟普通的那个塑料的感觉 不一样， 不一样，摸起来好像不容易破，但其实它自己会降解。 对对，它自己会降解， 哦， 它自己会破。 那它这个是，比如说我们需要它覆盖的时候，它能够覆盖，但是需要它破的时候，它又能破，它是什么原因让它就是实现的这种到时候就要降解掉了？ 主要是它那个覆膜时间长短，就是温度和那个光照在一定时间内它就会自动分解。 目前农业技术推广站引进四种全生物降解农膜，在延庆新庄堡、延庆农场等地小型西瓜吊蔓栽培进行试验，面积80多亩。对于今年试用情况，延庆农场蔬菜基地负责人耿九成这样评价： 以前咱们底膜都是用完了之后到秋天，咱把这膜都得撕净扯下来，然后集中再销毁，因为它不降解。从今年他弄这个底膜，咱们能省了好多。现在种西红柿，所有菜棚也是降解底膜，但总体的效果没有这个西瓜这个底膜好。这个基本上就都降解了，挺好。 而谈到以前使用传统地膜的场景，耿九成说，既费人工，也影响后续农作物种植。 每年都是人工把这菜咱们种完了之后，包括瓜秧都拔掉之后，人工再把底膜扯下来。因为底膜咱们原来不讲原理，你怎么撕也撕不净呀，清理底膜很费事的，基本上得两天，搁一个人都清不完，两天基本上都是两个人，连清这个秧整个是咱们在撕这个底膜，因为小块你都得剪出来呀。而且后期你比地脏弄完了之后种下茬，整个挠地之后，你原来的底膜有撕不掉的，还有你还得再找。如果你种子扎根，对它都影响，它那个膜不降解，它抱着它，它走顶到那儿之后它上不来了，咱们这个降解基本上就没有了。哎，所以说这个它就省了很多的工。 根据推广站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来看，四种全生物降解农膜都可以达到覆盖效果。其中白色降解膜表现为早春提温快，早春有利于根系生长，黑色降解膜的夜晚保温效果好，防草效果更好。而在降解速率方面，白色 0.01 毫米生物膜降解速率最快，大概56天就可以进入大裂期，而白色 0.012 毫米的次之最慢的是黑色的 0.012 毫米，大约需要80天左右才可以进入大裂期。在成本方面，普通地膜成本约每亩60元，黑色降解膜的成本约为每亩100元，成本提高大概每亩40元，但由于每亩减少了农膜清理成本约50到100元，所以使用传统地膜和新型黑色降解膜整体成本相当。而从覆膜效果、降解速率和成本效益等方面看，黑色 0.01 毫米的生物降解膜表现最好。农艺师尤学松表示，筛选出来表现优异的生物降解膜，今后会在京郊进行推广使用。 未来我们会针对筛选出来的这个降解比较好的，适合西瓜上用的一个生物降解膜，在全市各个区县进行一些推广。 除了在西瓜种植方面应用新的可降解地膜材料，减少白色污染外，市农业技术推广站今年还在番茄种植上示范应用可降解吊蔓绳、国产延绵机制、国产育苗块等新产品，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工厂化生产技术科副科长、农艺师王艳芳介绍， 我们引进了一个可降解的吊蔓绳，因为拉秧以后我们去处理这个秧子的时候发现，我们不管怎么去粉碎，怎么去还田，这个塑料始终是塑料，就算粉碎以后它还是塑料，所以我们针对这个呢，也是今年引进了一个可降解的绳子，就是它在常规自然的状态下90天就可以完全分解掉，不会污染环境嘛。 根据资料显示，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的贡献者主要包括化肥、农药、地膜、农业废弃物以及畜禽粪污等等。据农业部已出台到2020年农药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显示，部分地区农药化肥使用量虽已经在缓慢下降，但是全国化农药与化肥使用强度高于平均水平的形势并没有得到明显遏制。而为了鼓励农户使用绿色、低毒、环境友好型的防控产品，北京市还推出了补贴政策。北京市植物保护站生物防治科高级农艺师侯峥嵘说， 不断的就是推进这些绿控产品，给他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去补贴大家，就是包括我们天地昆虫呢，还有就是我们可以补贴 90%啊，这个力度其实是非常大的。像一些我们生物源的农药，包括我们雄蜂、蜜蜂这一类的授粉昆虫，我们是补贴50%。我们这个就是高效的那种低毒的这种化学农药，我们是补贴30%。其实总体来说，我们是通过这种途径，就是说去鼓励大家要用这种对环境友好、防治效果又好这种绿色防控的一些产品。 由于农业面源污染影响的空间范围大，持续时间长，能直接作用于水、土、大气环境，因此建设美丽乡村必须加快遏制农业面源污染，加强农业污染防治也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基础，同时关系到人民舌尖上的安全，而这里面科技创新的要求也很高。农业农村局科技处处长肖长坤表示，农业生产新技术要借助科技的力量，借助互联网的平台传播出去。 通过我们的项目，通过研发，特别是北京，我们现在正在打造这个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我觉得农业这块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这里边研发了很多这种新的这种品种，现在整个信息化手段发展到这种程度了，通过这个信息化手段，使更多的人借助这样一个信息化的一个互联网的这种平台，能够使更多的人分享我们的科技的这种信息。 生态小贴士，听出来的生态百科。 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8月9号，北京市报告了一例外地来京就诊肺炭疽病例，病例来自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在当地有牛羊及其制品接触史，发病4天后由救护车转运来北京就诊，病例已经在医院隔离治疗。针对炭疽病，有不少朋友不是十分了解，今天的生态小贴士就为大家答疑解惑。首先，到底什么是炭疽病呢？炭疽是由细菌引起的一种传染病，主要流行于食草动物牛、羊、鹿等等。炭疽杆菌可以形成芽孢，抵抗力会变得很强，在适宜的环境中可以存活几十年甚至更长。牛羊等食草动物一般在吃草时经口感染土壤中的炭疽杆菌而发病，人一般是通过接触感染炭疽的动物及其制品而感染。如果皮肤接触到这些污染物，炭疽杆菌会通过皮肤上的微小伤口进入人体，引起皮肤炭疽。如果食用了污染的肉类，可以引起肠炭疽。如果呼吸吸入了含有炭疽杆菌的飞沫或粉尘，就会引起肺炭疽。感染后会有什么症状呢？皮肤炭疽最常见，可占到95%以上，多发生在手、脚、面部、肩颈部等裸露的皮肤上面。感染后，病人一般会有发热和寒战，皮肤上先出现红斑或丘疹，之后出现水泡，继而中央坏死，形成溃疡性黑色结痂。如果不治疗，它会很危险，可以致命。不过，炭疽杆菌属于细菌，多数的抗生素都可以治疗，一般呢是首选青霉素类的药物。如果怀疑自己可能感染炭疽，要及时到医院就诊，越早治疗效果越好。您可能要问了，这种病又该如何预防呢？其实炭疽主要影响的职业人群包括牛羊养殖、屠宰和贩卖人员、兽医或者是从事牛羊产品加工等行业的人员。这些人员不但要加强个人防护，更要按照农业部门要求加强牲畜管理，并接受检疫，严禁宰杀、食用病死畜，做好家畜的疫苗接种。那么如果不是这类相关工作的从业者，我们买牛羊肉是不是安全呢？本市销售牛羊肉都经过严格检疫，正规途径购买的肉是可以放心食用的。在进行肉类加工时，也要注意生熟分开，肉类应煮熟以后再吃。这些措施不仅可以预防炭疽，也可以预防其他传染病。如果外出旅游的时候，也要尽量避免接触不明动物或者是相关制品，特别是病死动物，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此外，炭疽在人和人之间不会像流感或者是新冠肺炎那样传播，接触病人被感染的概率很低。不过，如果照顾炭疽病例时，还是要尽量减少接触，必要时也要做好个人防护。以上就是今天生态北京的全部内容。了解热点新闻，也请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